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被爱，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晚会介绍的这一位作家呢，相信很多朋友呢对他的名字呢都不会感到陌生的了。而他呢亦都是我在中学时期读他那篇文章，是令我印象呢是很深刻，到现在呢都仍然呢印象是很深的。 是啊，这一位的作家呢，我们成日对他的印象是一位谦谦君子啦，好好先生啦，再重要一点呢，他就是一个广义一点来讲啦，是一个好孝顺仔嚟嘅，因为佢咧为佢嘅爸爸嘅背影咧写咗一篇可以话系暂时嚟讲都系不朽嘅文章吓，仲系咧我哋要阅读啊学习嘅就系、是、背影呢一篇文章。咁我哋讲紧嘅作家就系朱自清啦，而今日嘅节目咧，我哋就系会介绍朱自清嘅散文集《背影》嘅。 嗯，咁其实咧，好多人咧都好中意朱自清嘅呢一篇《背影》啊。咁唔少人都话咧，呢一篇咧系歌颂父爱啊，佢爸爸慈父形象嘅一篇散文嚟嘅。咁但系咧，我今次再读嘅时候咧，先发现原来咧，我哋更加需要去留意咧，就系朱自清嘅孝顺。 秋婷嚟讲嘅孝顺咧，可能好似我头先所讲咧，就系、是。有个括号嘅，起码我哋睇《背影》呢篇散文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未必睇到一个好孝顺嘅仔嘅形象噶。从字面睇啦，呢、这、一个儿子咧系成日都嫌呢个爸爸咧讲嘢唔够得体啊，或者系佢令到家道中落啊，或者喺屋企里边咧个气氛亦都唔系特别幸福同愉快噶。咁但系咧睇完《背影》或者睇完呢篇散文嘅时候咧，我哋会觉得啊，其实。真正嘅父爱或者系我哋讲嘅父慈子孝咧，未必系最能够体现喺一个幸福家庭里边嘅，而系可能当呢个屋企遇上一啲困难，甚至乎厄运，或者系唔系咁顺意嘅时候，又或者系呢个父亲同儿子各自都有一啲性格缺点嘅时候咧，但系大家都能够包容，大家都能够咧念念不忘，记住对方嘅好咧，咁我谂呢样嘢先至会系更深。深刻地令我哋睇到嗰个感情咯，所以与其话系呢个孝顺咧，我觉得呢个词可能而家赋予咗太多儒家嘅一啲规条啊，或者系思想啊，或者大家觉得啊盲目咁顺从都唔好噶啦，咁所以我宁愿扩阔少少，系讲真系嘅亲人嘅感情啦，父子之情啦，或者系两个世代之间嘅感情啦，都可以由《背影》呢篇文章咧令我哋去思考翻。 嗯，咁《背影》呢篇文章当然有佢好。温情的一面啦，咁啊，去到今时今日咧，竟然咧都可以发展出笑话添。 是啊，网上有个段子啊，即是一啲短嘅笑话啦吓。咁啊，曾经有人摆喺网上就话啊，有一个段子，唔知大家识唔识得笑咧？如果识得笑咧，可以测到你嘅文学修养。咁我哋几大都话识得笑啦。咁各位听众要准备咯。佢就系话有个主角大学三年班噶啦，咁喺暑假嘅时候咧，就同佢嘅同房一齐咧去坐高铁。临上车之前咧，呢、這个主角咧就同佢同房讲就话，我去买几个骨子，即系橙啦，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咁呢个同房呢呆咗一下呢就话啊你呢个衰仔啊咩时候都不忘占我便宜嘅。咁就讲完喎噔噔噔三个问号啦大家究竟笑喺边度呢，如果你已经喺收音机旁边笑緊嘅话呢，咁恭喜你啦，你个文学修养都唔错。 吓得住黄念恩啦。 唔係我都諗咗一阵先会笑㗎。就係主角呢一句说话吓，我去买几个骨子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呢，其实就係朱自清嘅背影里面最高潮嘅一段吓，就係佢嘅爸爸送朱自清呢个仔呢去搭火车嘅时候，临上 车临开车之前呢，佢就叫个仔喺原地唔好周围走，咁我去买几个橙过嚟。当然就係好经典嘅嗰段，爬过路轨，然之后用肥胖嘅身躯爬上月台，买完骨子再攞返嚟俾呢个仔嘅呢一段啦。咁呢个段子啲人话觉得好笑，咁当然呢就係你要转一转去諗啦。点解个同房话你什么时候都不忘占我便宜呢？想话呢个主角啊，你又背朱自清嗰一段想做我嘅爸爸，咁、那个脑筋要转一转先会笑到嘅。咁但係呢个笑话我觉得反映到背影嗰个延续性啦，即係话家传户晓嘅程度啦，或者呢一个爸爸爬过路轨帮佢买骨子嘅情节呢係几咁深入民心啦。咁当然好多人嘅反应都唔同啦，有啲人就话哇而家你搭高铁仲去爬过路轨你真係嫌命长啦。咁嗰啲係后话啦。咁但係返嚟我哋睇背影啦，咁佢有少少嘅背景我哋都会知道，其实佢係1928年出版嘅一本散文集里面嘅其中一篇，同而家呢已经距离都近即係差唔多一个世纪㗎啦。所以我哋今日都能够感受到佢讲嘅父子之情啊，或者係一啲有共鸣嘅亲人嘅感觉呢，其实係非常之难得嘅一种体会，即係喺散文上面呢我觉得都係好难得嘅。背影佢係一个破题法咁样开始啦。我哋以前读中学嘅时候会知道下，就係佢单刀直入讲嘅，就係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咁係一种最开门见山啦，最真挚啦，冇修饰嘅散文嘅写法嚟嘅。咁但係点解我哋到今日都会咁记得佢，即係好耐看而好高密度呢？我觉得紧接佢第二句已经开始知道啦。背影我哋而家成日都系记得嗰个父亲好关爱儿子去买个橙俾佢嘅背影啦。但系其实呢篇文章里面花咗唔少嘅篇幅，我觉得佢亦都系好自然咁样流露出咧，呢个唔系一个幸福家庭里面父慈子孝嘅温馨嘅父爱嘅散文嘅故事嚟噶。紧接住第二句，咁佢系咁话噶：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哋会发现啦，背影一开始嘅时候呢，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唔系去讲一个好和谐嘅家庭嘅，而系有好多问题嘅。咁然后再讲到朱自清啦，从佢当时嘅北京返去徐州，打算同父亲奔丧回家，见到满园狼藉，即系屋企呢已经家不成家，比较颓唐嘅日子。咁就再諗起佢嘅祖母啦，咁父亲就安慰佢啦，就话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然后返到屋企呢，变卖呀、东西呀、咁然后呢就讲咗一句下，父亲又还了亏亏空，又借钱办咗丧事。亏空呢个词呢就係好 亏空公款囉。 係啦，我哋通常都会係咁样理解㗎。咁但係呢亦都有研究者讲过呢，就话我哋细个读中学嘅时候呢，亏空呢个词好似跳过咗，冇乜特别解㗎。就係话将个差事交卸咗，就将欠人嘅钱还返咁样。咁但係我哋而家睇返，其实朱自清好坦白㗎。佢嘅差事交卸咗其实就係失业。点解会失业呢？就是父亲牵涉到一单官非，就是他有亏空公款。咁所以其实背影呢篇文章一开始好特别，就是讲緊一个喺工作上或者是道德上颇有缺点嘅父亲嚟㗎。当然我哋读中学嘅时候呢，老师都唔从呢个深究啦。咁 我唔知老师知唔知添。 我哋要想讲嘅系父爱㗎嘛。咁所以大家就唔系好去讲呢一点嘅。咁但总之呢，就系一个光景惨淡嘅时刻。富闲在家嘅父亲啦，咁又要到南京谋事，而朱自清又要返北京念书，佢哋两个人同行去到南京嘅时候啦，就要送个仔返北京啦，叫阿茶房，即係嗰陣时有啲嘅帮手嘅人啦，就去送行呢就唔放心，要自己送。咁然后个仔呢就觉得哎呀真係麻烦啦，如果我哋做过儿女嘅可能都会有咁嘅感觉，即係大到某一个程度，你父母再坚持要送到你返学校门口呢，你就觉得係唔需要嘅。朱自清都系咁谂，佢话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觉得个爸爸交代个茶房要点样照顾佢啊？咁佢觉得佢讲嘢都唔得体嘅，成日都要自己插嘴讲，就话哎，其实唔使噶啦，吓简单啲啦。总之咧，当爸爸咧嘱咐呢个茶房要好好照顾我嘅时候，这个我咧心里边咧就暗笑他的迂腐嗰个迂，就系话你嘱咐嚟做乜啦？我咁大个人识自己照顾自己。 己啦，或者呢啲人你祝福佢都系 冇用噶啦， 系啦，白白交托佢都系冇意思噶啦。於是咧嚟到呢一个火车站啦，终于要送个仔去月台，咁就开始咗点题嘅一段啦吓，就系、是、背影呢篇散文就系讲爸爸嘅背影。咁啊，爸爸嘅背影系几时会令到朱自清咁留意啦，同埋有乜嘢咁动人呢？就是、我哋之前讲嘅笑话嘅嗰一段啦。嚟到呢一个火车站嘅时候咧，佢嘅父亲同佢讲：我去买几个骨子，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吓，你企喺度唔好喐吓，因为惊走失啊嘛。咁然后咧就开始呢一段咁经典嘅片段啦。咁咧就睇下大家能唔能够透过文字吓，可以形象化咁见到呢一个身躯微胖嘅父亲为自己个仔买几个骨子嘅呢段咁感人嘅背影系点样噶啦。 我说道： 爸爸你走吧。 他望车外汗了汗说： 我买几个骨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栏杆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虽穿过铁道，虽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绊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满山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太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骨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骨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骨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参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骨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 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 进去吧，里边没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啱啱听过咧，有朱自清嘅散文啊，背影嘅一个选段啊。咁呢个选段咧，当年咧都几震撼嘅，因为曾经咧有一啲品牌咧就攞过呢一个灵感嚟去拍咗广告添。 系啊，好似真系揾一个火车站啦吓，即系话个爸爸去爬过嗰个月台去帮佢买一个饮品咁样嘅，我记得。但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啦吓，社会进步紧啦吓，咁而家高铁啊、地铁啊，咁大家千祈唔好咧就系爬过月台做任何嘅嘢啦。咁但系嗰个年代有呢一種嘅情況啦，咁頭先我哋都會聽到咧，就係用好準確同埋好生動嘅文字咧，講到佢爸爸咧爬過路軌嘅時候嗰啲身體嘅動作啦，即係我記得當時都好似要背默嘅，就係咧要撳住個月台，然之後身體往上一縮咁樣嚇，先至咧可以爬上個月台嘅。咁但係咧，我哋要留意咧，其實背影嘅文章咧，唔係喺呢一個淚眼朦朧之中咧，諗翻爸爸嘅背影咧就結束嘅，其實佢后面仲有少少嘅一段，咁我觉得少少嘅一段咧，去睇呢个背影咧，系会更加将呢个父子之情咧，系睇得更立体嘅。就系咧，佢翻到去北京之后，咁除咗佢继续读书啦，其实朱自清好早就结婚嘅，19岁就结婚嘅，咁佢好快21岁咧已经又做爸爸啦，咁所以呢一个父子之情咧开始有咗一种立体嘅对照，即系话到佢自己做爸爸嘅时候系点咧？咁另外咧，佢父亲咧亦都会渐渐老去，咁所以呢个仔咧亦都去开始思考翻爸爸嘅一生系点样，咁佢嘅心情咧就系写喺呢个背影最后嘅一段，佢讲到谂翻爸爸一生东奔西走，少年出外谋生。 生独立支援，做了很多的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我们有时看回父母都是眼前的父母的印象最深啦、嗯、但其实他后生的时候是怎样的呢？或者是他为个家庭的付出是怎样呢？我知道亦都有人对朱自清的背影这篇散文做过一些考证啦，其实那个爸爸是一个怎样的爸爸啦，甚至乎他父子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冲突啊，无论经济上啊或者情感上面的冲突。咁我觉得呢啲考证都系好嘅。咁但系嗰个考证嘅好处唔系令我哋好似翻案咁样，即系去推翻背影里面嘅父亲呢，其实唔系一个好父亲。我哋咁多年都系白读咗呢一篇嘅父爱散文，绝对唔系咁嘅意思。反而我觉得佢系更加深刻地去讲緊一个父子之情嘅核心系乜嘢。即系唔系话要一个完美嘅爸爸我哋先至懂得讲父爱。同样相反嚟睇你就会明啦，即系我哋唔系有一个完美嘅仔我哋先至识讲父母对儿女之情系点样嘅。仔女固然有佢嘅缺点，父母其实都可能有佢嘅缺点。喺一个真正嘅孝顺同埋慈爱嘅故事里面呢，其实人系要包容或者是逾越了这些的缺点，这些缺点都是一部分那个爱才会得到彰显的。所以当他爸爸老去的时候，他整理回他的爸爸，想回他的一生的时候，就开始明白到他们之间的一些拗叫啊是怎样来的。他就说因为一生人做了很多大事，但是老境如此颓唐，于是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屈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即是我哋迂回地睇到啦，爸爸可能同佢有啲冲突，咁但係呢个冲突呢同客观嘅环境呢係有关系嘅。佢再讲啦，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朱自清自己做咗爸爸之后呢，佢自己嘅爸爸呢亦都挂住个仔啦，挂住个孙啦。最后就由父亲嘅一封信呢作结啦。咁父亲封信其实都写得好简单嘅啫，但係呢我觉得正正系朱自清嘅散文的特色，将一些很简单明白的语言写得很细腻动人。爸爸给他那篇信只是这样讲，他说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痛得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讲到爸爸的年纪开始大了，手臂痛啦，揸筷子啊拎笔都有点不方便啦。咁然后呢就好似预示到自己呢都唔系好耐嘅即系日子啦。咁有时呢父母都会讲呢一啲说话㗎我觉得。咁、而嗰个感受之深呢同朱自清一样，就系、呢个时候就读到呢度系喺晶莹嘅泪光之中又諗返起嗰个肥胖嘅穿住青布棉袍黑马褂嘅帮佢卖骨子嗰个父亲嘅背影啦。呢、这个就系一方面父母讲到仲有几多时日咧呢啲说话嘅时候咧，当然即系如果见到佢哋嘅时候就叫佢唔好咁讲啦。但系我谂最难过嘅亦都系其实真系自己知道相处嘅日子系会越嚟越短嘅。我谂背影嘅重点咧，当然就唔系爸爸为佢买几个橙啦，而系佢背后嗰种从来冇变嘅爱啦。当佢嘅儿子大个，亦都系人哋嘅父亲嘅时候，佢喺佢心目中依然系佢嘅仔啦。咁呢个父亲可能对外佢唔系一个好完美啊，好能干啊，好慈爱啊，佢喺公务上可能系有亏嘅，持家系有遗憾嘅，或者系有时同作者朱自清呢都系有一啲生疏嘅时候啊，甚至乎拗叫啦，但系都依然系血脉相连。咁所以我觉得背影呢篇散文佢伟大嘅地方呢唔系嗰个单纯的一刻的慈爱或者背影，而是父亲这个在中国里面一个父权的角色的背影。即是说父权我们有很多的想象也好，或者是很多历史上面大家觉得它很负面的专制，又或者是写得 很政治、 有时呢也都会写得即是说啊 很慈爱这样。但其实它就是写出父权的一个背面，即是说它不是一面倒地我们觉得它是专制，也都不是一面见到的天生的感情，而是它是有一个背面侧面我们看不到的问题，就是很复杂有很多杂质 夹埋喺里面，但系又系人所共有，人之常情，我哋会可以共通得到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就再睇呢篇嘅背影咧，除咗会检视翻自己同亲人啊上一代之间嘅关系之外咧，亦都睇到朱自清所身处嗰个时代吓，即系喺一个五四时期，要接受新思想吓，去反省中国嘅传统嘅时候咧，佢系点样去面对呢个父权或者系父亲形象咁复杂嘅问题？ 我谂大家可能喺成长阶段入边都会有思考，即系自己同父母之间嘅关系啦。我自己就谂咧，其实都冇人一生出嚟就知道点样做人父母，点样做人仔女。其实大家喺呢一段过程入边都系互相学习，一路喺度成长噶。 冇错啊，咁所以我觉得睇《背影》呢本散文集咧，有一个好有趣嘅睇法，就系我哋唔系净系去睇《背影》一篇吓，或者去回味《背影》一篇。我哋如果完整啲去睇成本散文集咧，可能我哋会得到一个更加深刻嘅作家形象，又或者系对散文呢一种嘅文体咧，会有一个更真实嘅体认。头先讲过啦吓，《背影》呢本散文集1928年出版，咁而家我哋市面上买到嘅《背影》散文集咧，其实嗰个收录嘅篇章都同1928年嘅时候唔系差好远，最多系会加翻一啲后期少少嘅，譬如《掌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啊，喺朱自清嘅散文集里边呢一本散文集咧，我仲会推荐，即系话如果你对于《背影》里边嗰个父子关系感兴趣嘅话咧，我觉得一个好有趣嘅对照嘅延续嘅阅读嘅一篇咧，就系、是、朱自清嘅儿女啦，写到仔女，因为我哋喺《背影》里边知道佢点样做儿子啦，咁但系朱自清系一个点样嘅父亲咧？即系话佢对父爱有咁深嘅体会，咁自己做爸爸嘅时候系点咧？咁我觉得睇儿女呢篇咧系好全面嘅。咁另外有一啲名篇啦，譬如话《荷塘月色》啦，又系我哋细个嘅时候要读嘅范文嚟嘅。咁我记得嗰阵时读咧，就系要知道点样去写荷花，对于荷塘嘅比喻法啦，一朵朵嘅荷花啊、荷叶咧，就好似一啲喺度跳紧舞嘅女郎嘅裙啊，咁啊就背咗好多嘅。咁但系而家再大个啲睇《荷塘月色》咧，我哋就会睇到唔单止一个作家吓夜晚出去荷塘嗰度散步嘅感受，而系佢喺散步嘅时候咧，点样喺北方工作嘅地方咧吓惦记住江南，即系喺荷塘里边咧吓谂起佢江南嘅故乡。咁又或者系离开屋企心绪不宁嘅时候，散完步咧心绪平静翻屋企。但系屋企其实永远都系我哋最大嘅支持嚟嘅吓，虽然咧屋企可能有好多嘅烦恼，咁但系咧散完步之后翻到去，朱自清见到佢太太同埋仔咧已经熟睡啦，咁我哋就觉得呢个荷塘月色嘅散步咧系一个圆满完美嘅散步。咁再加上啦，呢本散文集里边亦都有一啲讲到点样去欣赏女性嘅文章啦，譬如话如果你对于朱自清嘅谦谦君子嘅形象太深刻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可以冲击下自己，睇下朱自清写女人呢一篇，用我哋今日嘅观点，可能觉得佢唔系好政治正确啊，即系去睇佢哋嘅线条啊、腿啊，或者系将女人睇成咧好似好物化嘅一个观赏形象。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可以留意翻喺五四时期啦，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视女权啦、女性独立嘅时代啦。咁所以将女性脱离于纯粹系一个母亲形象啊，或者系一个同美冇乜关系嘅形象，咁而去欣赏佢咧，都系一种几大嘅突破。咁但系咧，翻嚟我哋今日讲嘅即系《背影》呢个主题啦，咁我就想再用少少时间，重点讲讲儿女呢一篇，即系话朱自清点样做爸爸呢。儿女呢篇嘅散文咧，都系开宗明义啦，即系破题法吓，去讲我现在已是5个儿女的父亲了。不经不觉啦吓，朱自清唔单止好早结婚啦，好早做爸爸啦，仲做咗5个儿女嘅父亲啦。佢喺《背影》里边上演咗一个对父爱好有感受嘅形象，咁但系佢自己做爸爸嘅时候咧，原来就唔系咁合格，起码喺佢自己嘅剖白里边去讲啦。咁我觉得呢个好大原因系因为朱自清唔知好唔好彩啦，佢啲朋友都系个个系教育家，或者系对儿童心理啊、成长啊好有即系心得吓研究嘅叶圣陶啦、胡适啦，咁所以咧佢一开始就话我以前5个儿女嘅父亲啦，做父亲系一个咩事咧？咁样佢嘅朋友叶圣陶咧就话好似咧个蜗牛孭住个壳咁样，咁而一啲亲戚朋友咧仲得人惊，就话啊做人父母咧真系好似要剥层皮咁辛苦啊， 系咪咧？ 我就觉得都唔系嘅， 但以前的人就会是这样看啦。胡适就说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人是不结婚的，胡适很进步啦，就提出这一点。似乎都是说做父亲都不是那么理想的一件事啦。还有外国的散文家培根就说过，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即是说你结了婚你条命都差不多的啦，咁就冇咩嘢大嘅理想啦。咁所以呢朱自清就话啦，听完呢啲朋友嘅说话啦，佢话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要做丈夫已经是勉强，结婚已经是勉强，做父亲就更是不成。咁但係呢佢结果都系做咗五个孩子嘅父亲啦，咁佢话按照古老嘅传统呢我都系野蛮地对付着嘅啫。即係话佢会用一啲比较传统嘅父权嘅方法对付。咁里面讲嘅就系譬如话对于好细个嘅仔女，如果佢哋成日喊嘅话呢，咁有时都可能按耐唔住自己嘅脾气啊，会打佢哋，即使呢系两岁半嘅啫，咁因为呢好驚呢会吵亲隔篱邻舍下，咁佢当时住喺清华园呢，好多同事都喺附近住嘅。咁然后呢佢再讲呢点解要咁烦恼呢，或者系啲朋友话啊做父亲好似要剥层皮呢，咁佢就引述咗又系另一个同代人啦，鲁迅嘅一篇文章叫做《幸福的家庭》。当然鲁迅写《幸福的家庭》一定是反讽的啦。咁佢就话呢幸福的家庭系咩意思呢，两餐饭就好似潮水咁样呢张罗啦。要搞掂呢两餐饭嘅咁多仔女嘅时候呢，仲要佢中间有啲大哥又唔让个细啊，咁然之后细妹又打人啊，大家又争究竟我要红色嘅筷子定黑色嘅筷子啊，一个就要食粥，一个就要食饭啊鱼啊肉啊等等啦。食完呢一地都系汤汁同骨头，然后就开始争玩具。咁所以佢就会觉得哇呢种流水式嘅生活呢淨係两餐饭已经搞到呢屋企嘅日子好似千军万马咁样。再加埋呢如果啲仔女细个要食奶啊，或者係有时生病嘅时候呢，即係可以想象到点样系剥一层皮咁样啦。咁但係呢朱自清嘅另一方面呢亦都话其实孩子呢亦都好有趣嘅，见到佢哋譬如话未有牙嘅小口啊，牙牙学语嘅时候啊，或者拨弄佢下巴嘅时候呢，嗰种嘅天真嘅笑容呢又系令佢非常之心软嘅。最重要呢就系佢提到佢爸爸背影里面嘅爸爸终于出场。咁佢爸爸呢就写过一封信俾佢。咁我觉得都系好有趣嘅。除咗问候佢之外啦，佢爸爸就好有心意咁样讲咗句说话，就系话当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即系佢啱啱做爸爸嘅时候呢就话你冇耽误你个仔。咁呢个耽误系咩意思呢，冇讲清楚嘅。但系其实佢嘅意思就系话佢嘅爸爸呢自问佢照顾朱自清嘅时候呢系尽心尽力嘅。咁所以佢就同佢嘅仔讲，就话你照顾你嘅仔都要一样。咁呢句说话呢就令到朱自清呢喊咗出嚟嘅，即刻吓哭了一场。咁佢话点解我唔似得父亲咁仁慈呢，我亦都唔应该忘记父亲系点样对我哋。佢嘅心里面好矛盾，因为佢东奔西走，而且有好多儿女啦。咁有时有啲儿女要寄养喺自己嘅父母，即系跟住祖父祖母去住啊。咁所以呢都非常之觉得好愧疚。最后啦，朱自清觉得自己是做不到他爸爸的那个条件。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立体的，就是对背影的一个反思。就是我们尽管觉得背影的时候那个爸爸好像做得不够好，但是到朱自清自己做爸爸的时候呢，其实是更加不及他的。他最后就当然有一个比较光明的愿望，就是说他的另一个又是很喜欢小孩子又是很多仔女的朋友丰子恺。丰子恺呢他说自愧不如了，即是他这个朋友呢写到他的仔的时候呢，哀言仁者之言，咁就好温情。咁叶圣陶教育家就唔使讲啦，成日都为孩子操心，就话小学毕业啦要读咩中学呢。朱自清去自问嘅话呢，佢冇咁样嘅能力，即係去为佢哋嘅孩子张罗。佢最后呢就係同佢朋友俞平伯，嗰、那个同佢一起同游秦淮河嘅俞平伯啦，佢问究竟我哋应唔应该希望个仔女系似自己呢。咁俞平伯呢亦都答得好妙喎，佢就话呢自然啦，梗係啦，总不希望比自己坏啊。佢对于儿女嘅睇法就係、是 一定要好过自己啦，即系唔好俾自己差啦。似唔似咧就唔在乎嘅，佢好可贵，我觉得呢个答案。咁而朱自清咧都觉得系佢嘅朋友个个都好贤明，光辉也罢，倒霉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力去，就系佢对儿女嘅期望啦。做唔做到咧吓，佢就即系去勉励自己啦。记住吓鲁迅先生嘅嗰句说话吓，救救孩子嗰个呼声，咁就令佢时常都自省，唔可以掉以轻心。不可以呢糟蹋了自己的仔女。那我觉得读他这篇的散文呢，令到我们很立体地去看这个世代亲人的感情，不单止是背影的时候，就是说他对爸爸的感情的反省，到他自己做爸爸的时候，儿女里面呢他也都没什么避忌，这样讲出自己做父亲的不足之余，也都讲到应该怎样去做一个父亲。那其实五四时期的作家呢，很多人对父爱这个问题，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即都是很矛盾的，既是觉得有一个千百年的父权我们需要去反思和推翻的，甚至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是人之常情地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接受一些父母的爱，或者是自己去做父母的，怎样去有一个更好的下一代呢，就是他们每个人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读朱自清的散文，即使经过了差不多一百年，我们去看回呢，依然可以好感受到佢真诚嘅感觉，真挚嘅感觉，就係唔单止係个人自己屋企里面嘅一啲小嘅事情，其实係一个时代里面嘅困惑，同埋佢哋點樣勇敢去面对呢，都可以喺呢一啲嘅散文里面呢睇到囉。 所以咧，有人就话咧，朱自清嘅作品咧，佢嘅文学嘅技巧相对咧就唔算太复杂，佢嘅文字亦都唔会话太刁钻，亦都系好自然而然咁去写成一篇篇嘅文章，咁啊从中可以体现到咧佢作品入边嘅嗰种真，而呢种真咧其实系相当珍贵嘅。 是啊，就好似佢自己写嘅另一篇名篇啊，春吓，春天嘅春吓，呢篇嘅散文咧，我觉得读朱自清嘅散文咧，都好似即系一阵春风咁样，就系、是、吹面不寒杨柳风吓，即系嗰种吹你块面，但系你唔觉得冻嘅，或者好似母亲嘅手、妈妈嘅手去抚摸你咁样，一啲好清新、好有希望嘅感觉。咁希望大家咧喺春天里边啦，都读下朱自清吓呢个好似春风一样嘅散文，感受下呢一种如沐春风嘅感觉。 嗯，咁如果大家想得闲又抛下书包，提升下自己嘅文学修养，不妨睇多啲朱自清嘅散文集咯， 买下骨子咁。 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